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形式 调频97.4兆赫，全体主持人为您全情奉献， 特别创意。 26年前，也就是1991年的1月4号，一位奇女子的生命永远定格在她48岁生日来临前的某个凌晨。让我们用音乐的形式来怀念这位奇女子。她曾让撒哈拉成为浪漫的终点，她曾跟随橄榄树回到故乡的思念，她就是三毛。三毛曾经写过这么几句话：每想你一次，天上飘落一粒沙，从此形成了撒哈拉。这是三毛笔下让人无限回味的诗句。撒哈拉大沙漠、西北荒原、加纳利小岛，这些地方都留下过作家三毛的足迹。在他的一生当中，环绕地球15周，足迹遍布世界59个国家。为了追寻心中的那一棵橄榄树，他踏遍万水千山。橄榄树是三毛写的诗，他把流浪当成了最后寻找归宿的过程。而这首诗呢，由台湾民歌运动发起人李泰祥先生改编，并交由齐豫演唱，从此为流行音乐赋予了更加浓厚的哲学意味。 不要问 三毛不仅仅是一个流浪疯子，更是一个在流浪中寻找爱情的爱情疯子。他与爱人荷西的生死决恋也令许多人动容。1967年的一个晚上，在西班牙，12点的钟声敲响，见证了三毛与荷西的邂逅。世上本没有完美的事，再奇的女子也要在人间烟火当中寻找情感的寄托。两人的6年之约后，三毛选择了荷西，选择了她最能伸手触摸的幸福。这是三毛作为一个女人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在她内心的深处，与荷西的爱恋甚至愿意用童话般的思维去净化和升华。三毛与荷西，他们把许多现代人敢想而不敢做或者是做不到的事情变为现实，那便是与最爱的人携手天涯。对于三毛来说，扬帆起航的那一刻便是追梦的开始，这样的气质影响了几代人的思想，这其中就有罗大佑。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汲取了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让青春娇艳的花朵张开了深藏的红颜，飞去飞来的满天的飞絮是幻想你的笑脸，秋来春去红尘中谁在宿命里安排，冰雪不语寒夜的你那难隐藏的光彩，看我看一眼把莫让红颜守空枕，青春无悔不死永远的爱人，让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的激情你的心语，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汲取了你的笑容。 1991年，因为电视连续剧《雪山飞狐》，让我们记住了一首肆意潇洒的歌曲《追梦人》，凤飞飞演唱，罗大佑创作。早在《追梦人》之前，根据罗大佑所写的曲，已经有2个版本在90年问世，《天若有情》和《青春无悔》，均是由袁凤英演唱。而在91年问世的《追梦人》，在《青春无悔》原有的歌词上偏偏多出来4句话，这四句正是因为三毛的离去，罗大佑写下纪念他的。两人曾在电影《滚滚红尘》中合作，拿下了当年台湾金马奖7项大奖，可谓是黄金拍档。而在《追梦人》的结尾，我们一起来听听罗大佑特意为他加上的那四句话：一生追梦的人，不正是追梦人吗？ 朗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的激情，你的心语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 三毛一生挚爱过的男人有两个，一个是荷西，一个是王洛宾。让我们回到遥远的1989年，作家夏杰在新疆采访王洛宾之后发表了三篇王洛宾老人的故事。三毛从小就爱唱王洛宾改编的民歌，尤其是他的那首《在那遥远的地方》，曾经引发热爱流浪一心极远的三毛的无限神往。当他看到夏杰的报道之后异常振奋，立即向夏杰索要了王洛宾在新疆的联络方式。几经辗转，三毛和王洛宾有了第一次相遇。四月的乌鲁木齐仍然春寒料峭，在王洛宾家里面，两个人开始了长谈，并且互相演唱自己所写的歌。三毛唱了《橄榄树》，王洛宾唱了《高高的白杨》。张爱玲曾经说过，一个知己就像一面镜子，反映出我们天性当中最为优美的一部分。于是三毛哭了，哭得那般炽烈。回去之后，两人保持书信来往。三毛在信中的热烈与期盼让王洛宾感到无奈，他不敢贸然接受三毛的示好。对于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而言，他已无从说服自己如何再一次投诚爱情。而当三毛心灰意冷，带着那只盛满衣物的手提箱离开的时候，王洛宾才顿悟到自己失去了一份多么弥足珍贵的感情。我们都不是天生的好演员，我藏不住喜欢，你演不出热情。1991年1月5号，当噩耗传来，王洛宾伤心不已。他曾以为拒绝便是善待，殊不知当他硬起心肠逼他走的时候，却将惺惺相惜的两个人推至天人永隔的两端。于是恍惚迷离之中，他写下了晚年的最后一首情歌《等待》。 你坐在橄榄树下，等待在等待，我却在遥远的地方徘徊在徘徊。人生本是 知的重逢里，我们以为总会重逢，总会有缘再会，总以为有机会说一声对不起，却从来没有想过每一次挥手道别都可能是诀别，每一声叹息都可能是人间的最后一次叹息。因为三毛，我们听到了多少至生至死的爱情和音乐，这些音符就像三毛笔下的一个个标点，为他残缺的人生写出了一个圆满结尾。熟悉三毛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他的英文名字叫做 Echo， 翻译过来就是回声。而在1985年的滚石唱片公司就以回声这两个字出了一张传记音乐，这张唱片是三毛的半生故事，由他亲笔写下的11首歌词串联成一张完整的音乐传记。这张专辑的一大特色就是齐豫与潘越云两位宛若天籁般的歌声的珠联璧合，由李泰祥、陈志远、陈阳、李宗盛等七位作曲高手所谱写的歌曲，在齐潘二人的歌声里，以不同的曲式唱法诠释出了三毛在人生的不同时期、不同际遇之下的不同心境，再经由三毛本人的旁白贯穿，从而成为一张有着内置统一、叙述丰富的动人故事的唱片。同时，这也是台湾流行音乐史上的第一张 CD。 在这盘专辑当中，三毛他是这样形容远方的： 常常我跟自己说，到底远方是什么东西，然后我听见我自己回答说，远方是你自己现在最渴望的东西，就是自由，很远很远的一种像空气一样的自由。在那个时候开始，我发觉我一点一点脱去了束缚我生命的一切不需要的东西。在那个时候，海角天涯，只要我心里想到我就可以去，我的自由终于在这个时候来到了。 我们一起来听齐豫、潘越云所演唱的《梦田》。 每个人心里心里的母田，每个人心里一亩田，每个人心里一个梦， 三毛早已经衔着他梦中的橄榄枝飞向了远方，他所动情描写的撒哈拉沙漠成为了一道定格的风景，只能臆想而无法触摸。她就是这样一个跨越万水千山红尘滚滚的女子，一个压抑绝望而又健康不羁的女子，一个生活在现实而非艺术中，生活在平和而非革命中的女子。她笔下勾画的世界究竟是一个虚伪的还是一个虚幻的世界，我们无从评判，只能让文字让音乐来证明它。也许一切都只是像他曾经说过的那样，生命不在于长短，而在于是否痛快地活过。继续，我们来听到李宗盛所翻唱的《飞》，这也是专辑《回声》当中的一首歌，在1994年被李宗盛重新改编。愿三毛能够在梦中继续飞行，愿我们此生痛快活过。 我不怕等待你始终不说的答案，但是心中离了，巷子口了，要走了，要走了，要走了。这是最后一夜了，

不同风格， 不同题材， 不同形式。 调频97.4兆赫全体主持人为您全情奉献， 特别创意。 他们从女孩成为女兵， 就在我做梦的年纪，战争爆发了。 他们的故事凸显了战争的残酷。 生命越美好，生命越珍贵，战争变得越残酷越可恨。 欣赏感人的文艺作品，感受玫瑰与枪炮的较量，战争和人性的碰撞。请听综艺节目《战火玫瑰》，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2015年12月10号，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在金碧辉煌的瑞典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举行。白俄罗斯女作家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了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她从瑞典国王卡尔16世古斯塔夫手里接过证书和奖章。瑞典学院秘书长萨拉·丹尼尔斯在颁奖词中说 ：“Svetlana Alexievich。” 他的作品是对我们时代的磨难和勇气的纪念。 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获奖或许不只是巧合。他从纪实文学作品《战争中没有女性》开始写作生涯，用当事人口述的方式记录了数百位二战时期原苏联女兵的回忆。2015年8月，他的这部代表作《战争中没有女性》出版了全新的中文译本，书名被翻译成《我是女兵，也是女人》。翻开这本书，我被深深打动，强烈感受到枪炮和玫瑰的较量，战争和人性的碰撞。 不不，我不想去回忆，至今我还不能看战争影片。我那时还完全是个小姑娘，一边做梦一边长大，一边长大一边做梦。可是就在我做梦的年纪，战争爆发了。 这是书中原苏联女兵玛利亚·莫洛卓娃的回忆。阿列克谢耶维奇在书中表明，当女性陷入战争的烽火，不但她们的穿着举止，就连脾气性格乃至生理特征都发生了变化。这是战争对女性最残酷的影响。 我们整个飞行团全都是女性。1942年5月，我们飞往前线，我们身穿皮夹克、长裤，还有套头军装，冬天还要穿上男士的皮上衣，行为举止就不由自主地变得男人气了。战争结束以后，上级给我们缝制了卡其套裙，我们这才突然觉得自己还是女孩子。女机械师的工作就更甭提了，他们要徒手把4个炸弹，一共有400多斤重，一次都挂上飞机。就这样，整个夜晚，一架飞机起飞，又一架飞机降落，我们的身体机能全都变了，整个战争中，我们都不是女人了。 失去了女人每个月的那种事情。你知道，战争结束以后，有些人就失去了生育能力。 在这部书中，阿列克谢耶维奇揭示了一个更感性、更细腻的战争中的女性世界。阿列克谢耶维奇说，我没有寻找英雄，我写的是被遗忘的目击者和参与者所叙述的战争历史。这一点我在我曾经看过的一些描写二战女兵的小说、电影、话剧和歌剧中感同身受。2015年，国家大剧院推出原创歌剧《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由万芳编剧，唐建平作曲。您现在听到的是歌剧中的一段五重唱，《在黎明之前》。 太阳就要下山了。 就要下山，敌人还在路上，我们在这里等待黎明前的战斗。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讲述在原苏联卫国战争中，五名女兵在一场不知名的战斗中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故事虽然取材于原苏联的文学作品，但是歌剧的主创和主演都是中国人，它倾注了我们对战争的共同感受。歌剧中，当这五名女兵唱起这首《在黎明之前》，我的心痛了。在这场敌众我寡的拼死搏杀中，他们知道自己行将告别这个美好的世界，这个静悄悄的黎明将是他们最后一次迎接日出啊。据万芳出身戏剧世家，他曾将父亲曹禺的名作《日出》《原野》改编成电影和歌剧。说起歌剧《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改编，万芳告诉我， 我觉得男人和女人对战争的体会应该是不一样的。在我呈现用歌剧的形式来呈现这部作品的时候，更多的从女性的视角，因为这部作品写的就是战争中的女人，对于战争的残酷来说，它不分性别的，它都是那么残酷。这五个女兵，我更加强烈的感觉到她们是母亲，是女儿，是妻子。咱们常常说她们是为了祖国而献身，但是祖国不是空的，祖国是什么？祖国实际上就是她们的爱人、她们的土地、她们的家园。而这个戏它的戏剧冲突是一个大冲突，就是生命和死亡。那么就是生命越美好，生命越珍贵，战争变得越残酷越可憎。那么后面他们的生命被战争所毁灭，那么能够唤起人们对战争更深的憎恶吧。 万芳这一席话唤起我对电影版《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回忆。尤其难忘的一幕是女兵 Lida 在弥留之际与准尉的一段对话。 我这儿疼啊，阿夏妮娜，是我害了你们， 害了你们五个，可为了什么？就为了十来个鬼子？ 别这样，事情明摆着，战争嘛。 战争时期还可以理解，以后呢？到了和平时期，能理解吗？当有人质问，你们这些男子汉为什么没把妈妈保护好，我怎么回答？ 不要这样，我们是在保卫祖国，祖国，别折磨自己。你还记得我在车站附近碰见鬼子的事吗？那天我进城去看妈妈，我的儿子一个人在那儿，妈妈病得很厉害。 别担心丽达，我全明白了。 谢谢你。 在原著小说里，丽达临终前的牵挂得到更细致的描写。 冷酷而阴森的无底深渊在他脚下张开巨口，丽达勇敢而严峻地正视着他。他并不怜惜自己的生命和青春，因为他一直想着比他自己更为重要的事，他的儿子要变成孤儿了，他儿子只能孤零零地依靠着他那多病的母亲来抚养。丽达此刻设想着儿子将怎样度过战争，将来又会怎样安排他的生活。 战争之所以残酷，是因为它摧毁了我们所珍视的一切美好。和平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需要我们付出巨大的代价来换取。在这静悄悄、静悄悄的黎明，这首电影主题曲《寻找》像是一曲挽歌，哀悼女兵们年轻的生命。战争不是女人的天性，但是当祖国和亲人受到侵犯，他们只能奋起反击。二战时期，全世界都见证了正义战争中女性的非凡壮举，包括中国的女性。2015年，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女兵作家谢冰莹的一篇文章首次被媒体披露，勾起我对谢冰莹的纪实文集《女兵自传》的阅读兴趣。在《女兵自传》中，谢冰莹这样讲述她从军第一天的见闻。 在封建势力支配下的中国女人素来都是被轻视的，她们不但不相信女人有勇气上火线，而且不相信女人能够负担起任何救国的责任来的。我高举着鲜红的团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我们17个人大声地唱着《义勇军进行曲》，把路上每一个观众都惊醒了。孩子和许多散学归来的男女学生也跟着我们一同唱，一同叫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这些口号。整个长沙城 都被我们这些女兵轰动了，每个人的视线都集中在女兵身上。他们心里想着，女人也能够上火线来，真了不起，女人都上火线，我们还怕什么？ 抗战期间，中国女性不但从事医护、宣传等后勤工作，还深入抗敌最前线。在上海，中共党员胡兰奇领导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投身抗战。在东北，赵一曼31岁就慷慨就义，留下诗句“干将热血卧中华”。有一位名叫程本华的女兵，面对日军的屠刀轻蔑冷笑，幸存的一张照片永远定格在她那人格飞扬的瞬间。谢冰莹的作品凝聚了抗战时期中国女性的历史记忆。 血，血，战士们鲜红的血，从战壕流到原野，从原野流到马路，如今又从马路流到野战医院来了。我们就这样不分昼夜的一天24小时在血泊里生活着，工作着。起初我们的手上染着血时，心里非常难过，吃饭的时候还要洗洗手。后来伤兵越来越多，战士的血滴在我们的鞋上、衣上，涂满了我们的两手。有时一双血淋淋的手只用一点棉花蘸一蘸酒精，马马虎虎地擦一下，就端起饭碗来吃饭了。对于救护工作，我们抱着这样的信念，多救一个伤员就是多杀一个敌人。 知名学者、香港凤凰周刊主编邓康言说， 过去我们经常说战争让女人走开，其实战争打到后边的时候，它已经没有男女了，它只有人，只有人性的毁灭和人性的张扬。 2015年，英国空洞剧团排演的话剧《战火玫瑰》在中国巡演。话剧介绍了二战时女摄影师格尔达·塔罗用摄影反抗法西斯的生平故事，她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死于前线的女战地摄影师。 我叫格尔达·塔罗，出生在德国斯图加特，我是持着波兰护照的犹太人。这是1933年，我24岁，我还活着。 这是话剧《战火玫瑰》里格尔达的自白。格尔达·塔罗1910年生于德国，因为反对纳粹而移居巴黎，跟随男友著名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学习摄影。英国空洞剧团女演员格雷斯·查普曼说， 格尔达·塔罗想用摄影来反抗法西斯，这种想法促使他去了西班牙前线。他是女性摄影师的先驱，如此富有激情，但又如此默默无闻。 1936年爆发的西班牙内战被认为是二战的前奏。格尔达·塔罗以摄影师的身份深入前线，从事反法西斯新闻报道。她原打算工作结束以后与男友来中国报道抗日战争，却意外地倒在西班牙前线，年仅26岁。让我不解的是，这个原本可以在后方享受安逸的女人，为什么执意要去前线目睹杀戮、鲜血和死亡呢？话剧里这一幕说出了塔罗的心声。 无数人流离失所，迫切地关注着家乡的消息，而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哪怕是拍一些照片也好啊，可你们怎么忍心离开？ 做事法西斯的暴行而无动于衷呢？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那里太危险了，回来吧，回到巴黎来。 不，现在还不行，我要去布罗内特，那里有一场战斗，可能会是我们的第一场胜利，我要去见证它，记录它，我不能让人民忘记这里发生的一切。 塔罗的摄影作品为历史留下永远的见证，正如阿列克谢耶维奇所说的，历史就是通过那些没有任何人记住的见证者和参与者的讲述而保存下来的。每当我听到电影《辛德勒名单》的插曲，总会不由地想起犹太女孩安妮与她著名的《安妮日记》。安妮在自己藏身的阁楼和集中营里度过的青春期，渴望美丽与爱情的她，甚至没有机会成长为真正的女人，就被法西斯夺去了生命。我深深记得他在安妮日记中写下的一段文字，那是他在战乱中对和平的向往和信念。 我亲眼看见这个世界渐渐地变成一片废墟，我听到永不停歇的雷鸣般的谴责，所有这些终将我们毁灭。我能感受到成千上万的人正在遭受苦难，然而只要我仰望苍穹，我就仍然相信一切都会变好，相信残酷必将结束，相信和平和安宁丁强重返。 即使处在战火中，女性也呼唤着爱与希望，这是我看这些作品最深的感触。这些文艺作品见证着女性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磨难与壮举，也向一代又一代人讲述着和平的珍贵。青春、梦想、幸福、生命，我们所珍视的美好价值，只有在和平的阳光下才能够保存。愿广阔的蓝天下美丽长存，和平永驻，战争永不复返。听众朋友，综艺节目《战火玫瑰》播送完了，撰稿编辑张鹏飞，演播小燕、白刚，录音王轩，艺术指导冯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把逞强当坚强，谁都没把握怎么走才能看见曙光。希望带我们一起在幸福的路上，天堂在勇敢唱着歌的地方。上个硬床，把爱往心里藏，张开手拥抱就不会遗忘。谁在